大家好，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阿顺哥坐翻喺度，因为我哋嘅 send 一次个录晒，屌你老，电影节唔得闲咯。啊，仲同大家讲下先，因为国际电影节嘅关系咧，可能我哋会有一两集停嘅，因为小弟去睇国际电影节。 做几多日嘅咧？其实 睇下先，三月十二号至四月几喎？ 系咪？ 一个月都差唔多。 屌，大家如果去睇国际电影节，见到个猥琐琐嘅四眼仔。 屌你啦！我唔系猥琐，我呢叫咸湿。屌你系。 你就你知道嗰个就系狗护士，或者你喺度 偷底裤、打飞机。屌你！ 你喺咧入边咧，大哇狗护士，跟住咧，然后咧， 应好叻噶。 你见到有条友咧，突然间咧个屎忽隔一隔日头，嗰个肯定系狗护士。 屌你屎忽窿啊！ 谈乜捻嘢啊？ 我哋今日谈一集借钱。 借钱？借钱？有冇钱借？ 冇嗱，话说咧，阿顺哥呢单嘢由你讲。 哦，就咁嘅，有个老友打电话俾我，佢话即系其实阿猫姐 系， 屌阿猫姐同我讲，佢话喂，屌有个十九几年前嘅同学打电话嚟，同佢借钱借一皮，咁然后咧，咁啊，咁佢又借咗，咁本身都系好忠诚嘅，又唔系借钱嚟借钱，你系借系唔借噶啦， 系 咪？咁但系咧就要加一啲故事背景，大家先觉得件先可以突出到件事嘅唔合理啊。 系， 咁嗰条友。第一咧就十幾年冇見啦，第二咧就係咧佢已經係俾銀行即係即 係阿貓姐講俾你聽嘅呢啲， 係啊，後生嗰時候好難玩，已經 幾後生啊，同貓姐一個年紀都係廿零歲啫， 咁咪即係過早幾年好難玩咯，如果係咁。即係好難玩， 咪點難玩先啊？咪即係性濫交啊！屌屎忽嗰啲，好難玩嗰啲。 但係最緊要肯定係，屌你屌屎忽唔使卡數噶嘛。 咁啊， 你有冇想揾張信用卡攝落個屎忽嗰度啊？ 冇啊，同埋個屎忽都唔會有錢攞。 咪就係，好撚難講啊嘛。 咁樣環保啊， 所以問題出咗喺咩咧？就係、可能使大咗有卡數。屌已經，即係你知呢個年代後生仔最困苦就係有卡數喺身，咁就還唔起， 還 唔起 嚇，卡金卡咯。 咁然後咧就直到有一日咧呢個底窿上門去佢公司嗰度追數嘅時候，咁佢先知道賴嘢。 唔係條女正唔正啊？正介紹識屌兩下波啦，屎忽窿。 屌你係咪有錢借？ 有啊，也有屎忽窿屌啊，有錢借啊！ 唉、哎，屌屎忽窿值幾錢啊？嚇呢、這個 幾千蚊都俾，屌一個禮拜 啩？ 屌一個禮拜。 咁啊係，咁啊好少，咁啊好似唔係幾大噶嘛嚇。呢、這個我咁睇啦，即係呢、這個。有時咧，我想同大家咧，即係今集咧主要集中討論咩咧？即係有啲人同你係有關係嘅，係，即係你完全唔係，你又唔係完全唔識佢，係，佢搭隻手埋嚟，你好難隔得開，你隔咗你又覺得對自己唔住，你唔係 話唔隔， 你唔隔咧，唔係你隔咗咧，又好似驚對人唔住，你唔隔咧又好似對唔自己唔住咁樣，即係一種進亦優退亦優嘅情況底下，即係咧今日咧就拜訪啊狗大師嚇、大家對於呢啲所謂即係親朋戚友啊嚇、借錢呢件事，我哋 喂你舊嘢唔好拆啊屌！ 我哋應該點睇？點樣面對？同埋咧應該用咩方法去處理自己嘅情緒咧？咁樣 啊，筍哥，我想講俾你聽。我今時今日淪落到咁嘅地步，點解？因為細個借錢俾人借得多，我明啊，呃得多。話說我嗰陣時啱啱做學師，喂，我哋識唔到張某呢咪女嘅。 張某，張某有乜好處先？ 大波啦，起碼。 屌大波，好多女都大波喎。 腰幼喎，腳長喎。 嚇，都好多喎。 夠淫蕩喎。 夠淫蕩， 我識唔到呢啲。嗱，話翻轉頭。我咧以前細個咧，嗰陣時啱啱出嚟做學師，我屌佢個老母咧！咁咧嗰陣時我讀完嗰個機械工程，即係嗰啲工業學院之後咧，有個柒頭皮咧就係即係嗰啲同學嚟嘅，一出到嚟就同我講：，喂，狗護士，喂，我話唔係好掂，嗱，借幾嚿水嚟先。我話喂，唔方便，我而家喺邊度做緊嘢，唔緊要，我嚟你公司門口攞。咁你仲要攞錢，攞埋攞俾我撲街，攞埋攞俾我撲街一樣嘢，佢仲真係好似應份咁。誒、過兩日還翻俾你啦。到時俾電話我，到你打電話俾佢。電話長期唔通，呢啲咁閪佬，屌你老尾攞錢嘅時候識攞喎，屌佢老母快，借錢嘅時候識借，屌你老尾還錢嘅時候唔撚還。第二樣嘢咧，嗰陣時我試過咧做一行咧就係即係入行啊，做我哋即係醫護界嘅時候，有一柒頭皮同我講。喂，阿狗護士借住五百蚊嚟先啦，上大陸有啲嘢救命。我話唔係話你五百蚊我冇喎。佢話有冇搞撚錯，大人大姐都冇。我話同你一樣，個撚樣即刻唔撚出聲。我屌你老母，你問得我借即係唔撚還，因為我屌佢閪。咁咧，你知道我以前咧就做過即係放數啦。咁咧有一次咧就醒啲啦。咁有一個夥計啊，個同事又問我借錢，我話哦咁好簡單啦。嗱，第一你阿爸阿媽身份證影印。阿爸阿媽住址證明， 你住址證明，仲有簽顯單、影相，去埋銀行做一個自動轉帳手續。你每個月過幾多錢？唔係攞我户口，攞公司户口。計翻你幾多利息？哇，係咪咁撚麻煩嘅？我嚇麻煩？你問我借錢喎，你係咪想唔還啊？後屘個撚又唔出聲。佢我咁樣你知啦，我諗住就問銀行借就貴少少息，即係如果貴少少息就即係都我都好難負擔㗎啦，你可唔可以平啲俾我或者方便啲？我話好方便㗎喇，如果你呢啲都唔做，幫你唔到。佢話咁樣啊，咁啊，即係大家唔係朋友。我話如果我無啦啦借俾你，你唔還，大家都唔係朋友。同埋一樣嘢，你無啦啦借俾佢，我亦都唔會借俾同事咁樣戇鳩啊！點解咧？佢突然間又話你一借咗，又話你黑社會啊，又話你恐嚇，又呢又路要你還錢，你都麻煩啦，係咪先？咁啊，費事揦一扎屎上身。嗱，出嚟社會做事好得意。你而家大人大姐，阿筍哥廿幾歲啊？ 嗯、 你係咪廿幾啊？係 啊係。 你細我十年㗎嘛，好似。係 啊係啊。 廿幾歲，盲目黑拆去申請信用卡，去銀行撳到幾多少？ 萬零蚊啦、 啊。萬零蚊。你連嗰萬零蚊銀行都唔信你，咁邊個可以信你啊？ 嗯、 你問得我借，即係銀行已經借唔到啦。 嗯、 即係問得朋友借。第二樣嘢就即係唔想俾息啦。第三樣嘢即係唔想還啦。即係分三期，無料期、無限期、無定期，即係無期啦、啊。屌你老尾！咁你係咪真係揾我笨柒先？嗱、 嗯， 好老實講，出到嚟你唔同做學生哥，做學生嘅時候，你話十蚊八蚊借俾你冇所謂，如果你唔還，一出到嚟你問我攞一雞嘢。講真一句，你死人冧樓，你咪死人冧樓咯。你話哇好撚慘噶，大撚把人慘啦，等於有啲撲街仲叫人捐器官，人哋死老豆死老母，你仲話哇你快啲捐器官啦，有人好撚慘又呢又路。我如果阿筍哥，你點睇捐器官先？捐 咗器官。我都好正面嘅，即係如果我自己攋緊嘢 啊， 即係我覺得又冇問題嘅，我會捐啦 嚇。嗱、啊，我已經喺個袋度咧，攝定一張。反對捐贈器官卡，我屌你老母！我喺香港咁撚多年，税我立足，福利我冇享受過。我死咗，你仲叫我？喂，你做好心啦，捐俾人哋啦，人哋要救命。我生前啊，政府有冇幫過我啊？上一集都講過啦，而家水深火熱，政府有冇攞過一皮嘢救下我啊？學蕭若蓮咁話齋，攞一皮嘢救下我得啩？乜撚都冇喎，而家死撚咗仲叫我救人？ 唔係， 你不如生前幫下我。 咁觀點就好簡單，即係呢啲嘢就有強姦冇焗到嘅。 係， 即係佢只係問你捐定唔捐，你有權拒絕。即係咧，佢冇話，即係喂佢同呢個債仔唔同啊嘛。屌你咪，佢唔借俾佢死女啊嘛。你道德上面又有問題啊嘛。 啊！ 屌，但係器官捐贈呢啲好意思高榮嘅。 咩意思高榮啊？你俾你個女我屌兩 Q 得唔得先？嗱，如果我老婆死咗。居然有同我講，喂，嗱，而家有個啱用喎，話得，嗱，你俾你個女同我屌三 Q 啦，屌你，我捐我老婆腎出嚟啊！ 我諗有機會 嘅，係咪啊？屌你係我捐啊！ 嗱，如果咧，假如咧，即係佢可能，即係你又要視乎佢同佢親人之間嘅關係啦。 啱啊，呢做交易嘅啫， 即係講真，你講緊你真係捐個光俾佢老豆啊， 有錢收我債。 佢老豆仲要係解決咗，即係解決咗一個嚴重嘅大問題咁樣，俾你屌三 Q 又有何光？可能佢條女做雞添。 哇，咁啊正！ 係咯，好難講啊嘛。 即係好老實講呢啲。 呢個題目咧，我諗就即係比較嚴重啊！我又唔想影響呢、這個、我哋廣大嘅觀眾群咧。其實咧，如果有時生前做好事已經唔係夠多啦，好似我咁樣平時逃税都逃得七七八八嘅。 屌你啦，好事我話俾你聽，而家我集中火力做咩？做衰嘢。好事都好做嘅，屌你借钱咪系好事啦啩？嗱，我话俾你听，笋哥有单嘢，真系借钱咧。话说 唔系，我就想只系想拨乱反正一个观点啦、啊，就系、是、捐赠器官系你自己嘅事啦。 啊，明白， 即系就唔好受呢个狗护士嘅影响。 我就反对捐赠器官噶啦、啊。第一，你话屌你咩做好事喎？好佢老母化閪话，今次个閪崩啊！嗱、 啊， 话说有一单嘢咧，就好多年前发生啊。咁咧，嗰单嘢咧就我媽咪嘅同學嗱，我媽咪嘅同學咧喺澳門咧就嗰陣時咧就開廠，咁咧開廠嘅時候咧佢啊做船嘅，咁咧就公司唔掂，咁我媽咪過咗嚟香港做嘢好多年嘅，但係咁啊大家冇聯絡好多年，佢突然間咧過嚟香港喎，嗰陣時電信唔係好方便啊，都過嚟香港揾我媽咪，即係知道個地址啊，特登親身過嚟都唔係打電話啦，佢就話喂阿乜乜乜啊阿邊個啊？阿伯母，喂咁樣啦，我而家唔掂，你可唔可以借住啲錢俾我啊？因為小學同學嚟嘅啫，到出嚟做嘢，你諗下加幾多年？ 佢話：喂，唔得喎，我自己冇，唉，我啊真係慘。如果你唔借俾我，我諗住去借大耳窿噶啦。咁我阿媽就心軟，就借一筆錢俾佢。嗰陣時幾萬蚊啦，好大筆噶啦，即係我未出世幾萬蚊，你諗下係咪好大筆？ 我已經係真係可以買層樓噶啦。 咁咧死草爛咗筆錢就俾咗佢，到我識性都唔還。咁我過去追數啦，過門。因為我阿媽同我講呢單嘢嘛，咁我就話：喂，我約出嚟傾。啊，冇啊，冇嘢傾，我同你。我話嗱。你而家澳門住，我就澳門搞乜乜乜生意。如果你唔傾，你聽日屋企俾人抌火球，或者俾人打身，咁我好難講啊呢啲嘢。咁佢焗住出嚟同我傾，佢話：喂點啊？我話：喂， 火球係點製造嘅咧嚇？ 火球，屌你啲電油加電油計 啲布碎， 加布碎抌入去。 喂，咁你都好難咩喎？你真係要點著一遍之後， 點落個玻璃樽入邊抌入去啊嘛？屌你！咁咧佢就同我講。佢話：喂，咁啊唔傾，我話你唔傾得，咁即係小心啲，細路玩火啊，細路仔出入小心啲啦，好多車條街，咁個撚人出嚟同我傾。佢話你想點啊？我話我阿媽當年借咗幾萬蚊俾我，我而家唔要息，我想要翻啲錢。你傻噶？你阿媽當年俾我噶？我話嚇，你講多次。佢話你阿媽當年俾我，你有冇問清楚你阿媽？我話得，我唔同你講咁多嘢。你有就攞出嚟，冇你唔使行翻出去呢個門口。咁佢话你吓鬼啊！而家屌你老母喺澳门，我点点点点。哦好，咁我出去先啦。一出到去，佢真系行出嚟一大支嘢，铁棍，第一时间梗系勾脚啦，俾佢立十勾几棍。咁咧之后再攞澳门好多即系人踩电单车啊，最方便就攞啲咩咧？我啲细佬头盔，攞嗰个大头发打捻到佢爆光。咁就话阿哥，而家我架车喺度，我谂住翻去再招呼你。喂，唔好唔好，我俾，我话唔使啦，你唔好俾我啦，屌，翻到去再打，打捻完，我话你而家打个电话俾你老婆，真金白银攞过嚟。如果你唔攞过嚟，或者你报警，冇所谓。你啲细路仔出街小心啲，佢条街好多车，屋企跟住有人玩火，佢老婆托咗几皮嘢过嚟。咁我话，息我就唔收啦。而家冇识啦， 系你嘅同学啊？ 我阿妈嘅同学啊，哦、即系而家都阿伯嚟噶啦， 叔父嚟嘅， 叔父嚟噶啦，六七十岁啦，五六十岁噶啦。咁我而家冇识收啦，咁多年我计你三厘息，我话你都好捻襟计啦，系咪？我今年都四兜嘢啦，我未出世，即系四十年、四十几年前，我话三厘息都好襟计啦。佢话乜捻嘢？我呢度开始兴咯嘅。我阿哥咁样啦，我好难对住啲朋友，我收你几皮嘢，我阿妈都谂住跌啦，我谂住分俾同。即係啲同學仔啊，而家廿成班細佬喺度，我冇理由白上嚟攞噶啲錢。咁啦，息我唔收你啊，話掂阿嫂喺度狂打我啦。咁啊，兩個拗狂打，真係狂打。大佬，你咁撚多年，你冇俾過息，你出到嚟仲大支嘢玩鳩我，唔打你，咁啊行咗道氣啊，咁啊。冇啊！我阿媽下次見到佢，佢話你，因為我阿邊個好似斷撚咗腳，哎，夾下夾下，你腳夾一夾啊，算偷笑啦，諗住鋸撚咗落嚟嘅，即係有時借錢係好撚戇鳩。嗰、那個人嚟到又話點慘點慘，咪由得佢閪崩咯。我試過㗎，有一次有一個人就同我去澳門度問我借錢，嗯、一嚟到就跪喺我面前，佢真係跪喺我面前。嗯喊晒咁，哇！我好撚慘啊！點點點點啊！我真係賭，嗱我賭輸咗，我點啊？真係冇曬錢，我先即係行到呢條路啊！如果你唔幫我啊，九護士，我諗住借大耳窿。哦好啊，我搣個大耳窿電話俾佢啦，真係想你咪借大耳窿。佢話你真係睇住我死啫！我話我借撚咗俾你，你憑咩還啊？你而家盲目黑賊一條，啱唔啱啊？你真係盲目黑賊一條喎、啊！佢話你俾啲嘢我撈啊！我話好啊。我而家俾支電郵你，你衝入去澳門金紫荊廣場咧，澳門有個嗰啲蓮花廣場噶嘛，隔離有個嗰啲中聯辦嘅，你衝入去點著你身上面嗰啲汽油彈，抌到周圍都係，你敢唔敢做啊？佢唔肯出聲。我話再唔係，我而家俾支假狗你，你衝入葡京嗰度向天花板開兩槍，你夠唔夠膽啊？兩樣都唔夠膽做，咁你仲叫我借錢俾你？你憑咩還翻俾我啊？ 不過又唔好逼人入絕路。 我而家唔係逼你入絕路喎，我而家叫你向天花板開兩槍嘅喎，冇叫你向人開兩槍喎。 不過我有單嘢咧，就冇你咁嗱，即係講真，呢啲賭錢賭輸咗，真係輸咗都唔抵開。 啱啊！ 你知賭仔冇品噶嘛？ 啱啊！ 即係佢，即係我覺得你對待佢係絕對公平嚇。 啱啊！ 但係咧有一單嘢係咁嘅，我有個老友阿柏慈，阿柏慈哥，阿柏慈哥佢又 有單咁嘅嘢，佢有 friend 就因為有一次牙醫手術，做牙科手術，唔知點搭咗條三孖神經咁樣啦。咁然後就好撚痛，咁然後咧就牙醫嗰邊又唔認數啦，或者冇做錯嘢咁樣。咁然後咧就佢咧要成日去入醫院度打嗎啡。 系，就好痛啊！咁如果打吗啡， 系好痛啊！即系咧，佢完全系瞓唔到、食唔到。 打得吗啡好痛。 咁然后挨咗好似三个月咁啊，过咗身啦已经。 系咩？ 系 细路嚟噶，几多岁啊？ 三廿岁到啦。 咦，咁卵惨啊！ 系啊，即系因为即系咁啊，大家 长期打吗啡系会死人嘅。 即系乜卵都冇得赔啦，总之系死卵咗。 诶、点解佢唔入去政府医院 check 一 check？ 佢就话咁，因为咧佢嗰时候讲话佢同佢做牙科手术嗰个人咧，系、有啲知名度嘅，咁话呢个即系佢哋自称啦吓，即系呢单嘢我都冇被证实嘅，咁咧就系话佢哋牙医内部嘅人咧，嗰啲兄弟互相包庇，就不停啊啲报告肯定，就不停都拎出嚟， 叫你去睇西医啫而家。 我唔知道啊，即係總之總之係有啲問題啦，係而係喺佢個立場上面係處理唔到嘅。咁於是最尾就打瓜咗啦嚇，死咗啦咁樣。咁樣咧，阿柏慈咧，佢就因為佢初頭佢要不停去買啲止痛藥食啊，咁越買就越貴，我唔知幾錢啦，可能止痛藥我最貴我就識 Panadol， 可能再貴啲嘅話。 冇乜，其實止痛藥你去到嗎啡，嗎啡唔係好貴啊。 跟住然後佢嗰時候臨尾咧就問阿柏慈借緊40,000蚊。 系， 咁就系买药食嘅， 一定系假嘅。 咁但系过咗身就唔系假，过咗身系 真。过咗身 真系死嘅， 因为吗啡唔系好贵嘅。 咁然后后来关老衬啦，咁样嗰40,000 冇啦，石沉大海啦，边有难啫？ 跟住然后阿柏齐同佢屋企人问攞翻钱，因为佢最尾赔咗保险好多钱 嘅。啱啊，咁你俾翻我咯。 系啊，咁然后对家唔认账。啊，呢单嘢又点睇咧？ 嗱，我话俾你听，呢、這个世界好多呢咁嘅人噶。 嗯。 话说咧， 临死先笠你水啊！ 系啊，我话说咧，试过有一单嘢咧，呢单嘢系咁嘅。我有个朋友，咁咧个朋友咧就系、我识个女仔，咁、那个女我识个男仔，嗯、个男仔咧就同个女仔拍拖，咁、 嗯、 拍拖咧就同居，同居咗四五年，咁咧就一齐搞生意，就搞嗰啲咩电脑公司嗰啲啊，就每人抌十鸡嘢出嚟，咁抌完十鸡嘢出嚟，第一生意失败，第二样嘢系分手收场，咁咧。個女仔個阿婆咧就講喎，佢賣菜嘅個女仔個阿婆，咁咧同我哋講，佢就話：喂嗱，而家你同我個女夾粉做生意，同我個孫女而家蝕撚咗，你攞翻十雞嘢出嚟啊！咁我就話阿婆，即係因為我個 friend 揾我出去上台同阿婆講，我阿婆 講數都要同阿婆講數，要揾你。 唔係我 friend 係嗰啲即係真係傻仔嚟噶，即係真係好奪居人嚟噶。咁咧，嗰個阿婆咧， 我以為個阿婆 又話黑社會，又話成啊，即係又話喺街市賣菜。你知街市賣菜賣咗幾廿年嗰啲，又話識咩人咩人。佢一坐低嗰日，我記得就喺啲即係喺街市度講嘅單嘢，啲街市茶餐廳咁樣。 嗯。 一坐低咧，佢有啲街市佬出嚟咧，又兇我又成，話鳩知啦閪崩啊！你夠做嘅，你而家攞把刀斬鳩我。你係夠做嘅，你行住我，我俾你，啱唔啱先？你夠惡啊嘛！ 你同阿街市婆咁講， 唔係，即係如果係，即係佢成班麻甩佬坐喺度啊，係咁指咗地。 哦，即係已經係有，啊、即係阿街市婆又 call 埋。 call 埋人出嚟，即係已經 call 埋啲麻甩佬啊，之如此類。我兩個人去啫嘛。 嗯。 你係夠惡，你咪攞把牛刀行住我嚟搶咯，啱唔啱先？你又唔係，你係咁喺度屌，咁你即係唔惡啦，啱唔啱先？如果你夠惡唔係咁噶嘛，你夠惡第一時間嚟做鳩我啦。是咪啊？喐手咯，即系你唔恶啦。 但系其实即系咩啫？人哋未你未逼到佢行呢步啫。 佢唔系你见我去澳门攞钱，我都唔使行呢步啦。第一时间埋鸠你口，你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啦，喺度。咁证明你唔恶啦。唔恶嘅时候你讲乜啫？你第一你就话喂，我个女同你拍拖，你点都要俾噶、哦。呢啲系你呃佢。我同阿婆讲，阿婆，第一佢两个同埋一齐住。你個女冇被人揸槍指住個頭啊，孫女，佢個孫女唔出聲。第二，大家夾粉做生意，有單有據，蝕咗係咁多，我哋都係蝕得咁多，錢冇得俾你。之後佢拍台拍凳喺度屌咯。咁我話：如果你再屌，我就 call 三條狗。佢話：你而家唔講江湖義氣又有呢條路，我有使乜同你講江湖義氣？第一，我唔係黑社會；第二，呢單嘢係感情問題，唔涉及咩呃錢問題。如果你覺得有問題，你去報警。啱唔啱啊？我话嗱，而家咧，我哋啊就攞个电话，因为我老友举住个电话喺度系咁拍噶， 咪喺度拍， 喺度拍低啲嘢。我话嗱，而家个电话啊拍低，你如果我哋有咩三长裤短， 條片咧就一定擺喺屋企嗰度，有人幫我哋去報警，話你哋恐嚇之類之類噶啦。咁佢話：啊，你哋又乜乜乜乜乜啊！我個孫女同你咁耐啊，你計翻啊，每次啊，我哋又屌閪啊，你計翻每次都唔止100,000啦、啊。我同阿婆講：阿婆，第一，你話你自己個孫女做雞，你都不知所謂啦。第二樣嘢，你話每次計翻，每次計翻你個孫女個閪傷金噶，同居一幾年十雞嘢，講住都包到啦。嗰、那個阿婆後屘話：喂，唔係咁計喎，呢條路。我話你而家即係想呃錢啫，係咪？如果是你讲呢句，你话我想呃钱，我即时跌十鸡嘢俾你。你话我要抢啊，咁我咪俾你咯。个婆唔捻出声。我话你自己开档菜档啊，喺边度边度开啊？我哋两个盲无黑柒嗱，佢又打工嘅，你又唔知道我咩人，啱唔啱啊？我就真系盲无黑柒啊！你当嘢又摆喺度，你同我搏，唔系话阿婆。下边班麻甩佬啊，你如果阿鬼又呢条路，我阿哥，你哋大家开菜档嘅，你哋大家喺度讲嘢。你話啊係，我而家呃你十雞嘢嘅，你講得通咩？我有呃過你咩？真金白銀同你搞生意，真金白銀去搞個商業登記，真金白銀有單有據。我而家唔係呃你，我當嘢都執咗，啱唔啱啊？你而家同搶有撚分別啊？我話錢我真係冇得俾你啊！你要打要殺，你咪打要殺咯。我哋兩個坐喺度，啱唔啱先？你夠做你咪過嚟咯，係咁多嘢。你唔講我係行噶啦，走噶啦。后屘佢咪疯狂打电话骚扰我老友咯，即系日日打，佢耐我哋唔可嘛，咪疯狂打电话咯。 换个电话都解决咗啦。 第一换个电话啦，第二样嘢佢咪疯狂走去，即系嗰条女啊，疯狂走去我老友嗰个屋企嗰度，又敲门又剩啊咁，咪卒之报咗警。 嗯、 即系讲咗一句，呢啲感情问题你同抢有卵分别咩？啱唔啱先？你而家同抢啫嘛，即系你自己唔忿气，蚀卵咗钱，我俾翻十鸡嘢嚟，俾你老母我俾。即系你呢啲根本都唔值得俾不但止啊！你同抢即系话啊，系啊，我蚀咗我要翻噶啦咁样。咁我话嗱，好老实一样嘢，如果结捻咗婚咧，咁点啊？啱唔啱啊？你冇得讲噶嘛？呢啲嘢生意呢有赚有蚀，你自己拱个头埋去自己扑街咁冇得讲噶喎，系嘛？即系你话啊，俾翻你有乜得俾你？ 但又唔好咁讲嘅，即系你讲紧做生意有赚有蚀，最紧要你个 friend 唔系真系全心呃鸠佢。 冇噶，大家系感情问题分开啫嘛。但系佢嗰个阿婆就觉得一样嘢，喂，我蚀咗100,000，我唔捻抵喎，啲屌你嘥鸠气啦！ 你开菜单100,000算咩钱咧？ 屌，嗰啲柒头皮乞衣嚟嘅啫，讲真一句。即系不过呢个世界好多呢咁嘅人，好似阿柏慈哥嗰单嘢咁。我認識唔少呢咁嘅閪佬啊，有個撲街喺我哋嗰行呢嗰陣時呢臨退休啊，就周圍問人借錢，借撚完退休咪唔還咯。即係講真一句啊，山大斬埋有柴，呢個300嗰個200，我奉勸大家各位一樣嘢，真死人冧樓都好，斗領都唔好借俾人，呢個係真嘅。你預咗嗰個人冇得還就得㗎啦。第一咩叫朋友？筍哥，我同你認識咁耐，我有冇麻煩嘢帶俾你？ 冇啊，冇啊。想得嚟，通常都系我食你嘅啫。 想得嚟，大家朋友食饭玩我屌，有钱食好啲，玩好啲，屌好啲。冇钱食差啲，瞓少啲，屌差啲。 我屌， 我屌，啱唔啱先？朋友就系希望你有咩事自己揽上身，唔希望你朋友有事噶嘛。如果有咩事叫你朋友出嚟，嗰啲就唔系叫朋友啦，嗰啲就叫损友啦，啱唔啱先？打交叫你，屌你屌閪，你唔叫我。借钱你叫我，食饭你唔叫我，啱唔啱啊？你真系当我傻仔。我奉勸大家一樣嘢，有錢千祈唔好借俾人，真係你嘅朋友唔會問你借錢嘅。 嗯， 我識得啊，阿乜公子咧，你都識噶啦。阿乜公子有個 friend， 咁佢個 friend 咧就點咧？又係做我哋呢行嘅，真金白銀。 佢個 friend 定係乜公子啊？ 阿乜公子個 friend 啊 ？OK， 就借300,000俾人。 哇！ 儲咗好多年㗎。嗱，揾300,000係易揾啊，話俾大家聽。 難揾。 嗱，300,000點難揾啊？一個月糧，我而家一個月糧，一年都30幾嘅，一年40幾啦，40雞啦。 喂，大佬，你40雞你儲曬㗎？ 咪係咯，嗱，儲先難儲啊嘛，揾係唔難揾嘅，30雞，30雞唔難揾嘅香港。 係係係係。 儲就難儲啦，30雞。佢真金白銀借30雞俾人。那個柒頭皮去邊咧？去旅行都唔還錢，有呢啲咁嘅廢人噶。屌你老咩？你借俾佢，我心諗佢我借俾你。喂，香港有咩事要無啦啦要幾廿雞嘅先？你話要做手術，死人冧樓，推入急症室咯。係 係 啱唔啱先？ 嗯嗯 既然你話喂阿伯冇真係死人冧樓咯，生樓又成急症室咯，急症室100啫嘛，登記60幾蚊入，啱唔啱先？死人冧樓香港搞掂。你話喂唔係喎，上嚟斬人喎，借大耳窿呢啲你嘅事，大耳窿錢你使嘅，唔係我使嘅，啱唔啱啊？冇人叫你借嗱， 呢、這個世界有強姦就冇焗到。你有電話，我 想撳咗先。 我停啊，咪住停一停先，等等啊，我撳一撳個棵樹先，棵樹好似得。嗱、有強姦就冇焗到嘅呢、這個世界。咁你既然借得大耳窿，嗱、大耳窿好得意噶，冇人攞支槍指住你個頭借。嗱、而家唔同澳門啦，澳門啲扒仔啊乞衣啲啊。我試過有一次喺澳門咧，有單嘢好得意嘅，無啦啦坐低，隔離嗰個女問嗰條仔。喂，大定细啊？喂，大啊！喂，呢铺细定大啊？细啊！输紧咗几铺啊？咁嗰条女行开，人哋已经搭咗个膊头。喂，你老婆问我攞数，吓、啊、我唔识佢，咩唔识佢啊？人哋问你攞几大，你又话赌几大？屌你老尾，你玩鸠我而家，出去啦，细佬！即系总之你喺赌场唔好搭爹啦，第一。嗱，呢个闲话。第二样嘢就系你去借钱，你自己走上去借噶嘛？个利息你都知系咁高噶啦，啱唔啱先？话得明大耳窿。你冇理由平息俾你噶，你自己都要借，你借安我头埋去，冇人揸支枪指住你借噶，咁你要唔还系你嘅事，你要俾人打一身，你要俾人斩死系你嘅事，啱唔啱先？咁呢啲你唔可以将个价值转俾人哋啊嘛， 系咁系唔啱嘅。 啊，你自己还唔到你又去借，啱唔啱啊？你话碌卡卡数有个铺，卡数始终有个铺，你碌到某一个时候爆咗煲，你可以去嗰啲你譬如阿貓姐個朋友咁計啊，爆撚咗煲，你咪去嗰啲叫做而家嗰啲財務即係債務重組，咁咪同債務重組講咯。我而家唔係唔還，攤長還一樣得㗎。佢條數幫你攤開計啫嘛。你層數你等呢條數未賣俾數佬之前，你咪同銀行攤開計咯。你又唔係嘅，你要借到大耳窿嘅，我冇得講。 其實有時真係咁，即係我諗係問朋友借錢咧，即係本身係你有一個問題。其实未必你冇能力处理佢，只是你想将呢个责任转移俾人。 啱啱啱，嗱呢啲咪啱咯，等于我食饭我俾张飞你找数啫嘛。 系，即系然后你等人哋去孭咗你个责任，系咯，咁你又觉得好安乐。咁但系其实你 咪就咁出卖朋友咯，三个字。 即系你借， 但系四个字出卖朋友。 但系啲钱借俾你嗰个朋友，咁佢搵钱都好困难噶，系咪？ 啱啊，所以借钱俾人好咧戇鳩噶。你成日讲咩义气啊，咩雷气？我话俾你听，嗰阵时咧，我呢、這个真系我嘅好兄弟。话说有一个友仔同我讲，喂，佢话阿九护士阿平仔，即系个名当个平仔咁计啦。喂，你有冇见过平仔啊？我话冇喎。佢你知唔知平仔有事啊？我话唔知喎。佢话佢病埋咗喺啲村屋嗰度，边间边间咁啊，走去沙田啲村屋揾佢啦。咁咧屋企冇电，冇水，又冇交水费，冇交电费，老婆大捻咗肚。咁啊，哇！咁撚浪漫嘅呢度，咁我平時搞啲咩？咁佢因為啱啱即係出家冇耐啊，咁啊做運輸又突然間俾人釘撚咗牌，咁啊冇啊冇嘢冇公開。咁我話做咩唔揾我啊？佢話我又唔想麻煩朋友。我話你知唔知邊個揾我㗎？佢話我唔知啊。我話你連電話又唔開，你冇錢交電話費啦已經。咁你阿權仔揾我，我先揾到你嗱。我呢度有几千蚊，我劈低俾你，多我冇啦，我亦都唔会俾多你。我话俾多你，你个撚样攞咗啲钱，都唔知道会去边度。几千蚊今个月够你交租，够你食撚咗，买少少嘢搞掂咗今个礼拜先，你自己再谂计，你自己谂撚掂嗰啲嘢。呢啲就叫救急钱。你话真系俾咗几皮嘢，你就唔系叫救命啦，啱唔啱先？问你拗得几皮嘢，就唔系叫老友咯。后屘佢第日即係佢還翻俾我都唔止呢個錢，即係佢還翻俾我唔止呢個價錢啦。佢計埋利息還翻俾我就唔止呢個價錢。咁我話唔使你還啦，當時我當你當我送俾你啦。佢喂唔好唔好，阿九護士點點點點嗱，呢啲係朋友啊嘛，佢唔係話無啦啦問你借，人哋都死人冧樓㗎，人哋老婆大肚冇飯開冇電，屋企水都冇撚埋，吉屋屌你老尾，即係人哋都唔會開口問你借，呢啲真係好朋友啊。开得口问你借嗰啲閪佬嚟噶啦， 其实都讲真都几冇骨气嘅，其实 冇骨气不但止，直头系閪佬。而家呢个市道你唔同以前，嗱以前我唔知道大家去银行，大家去借个钱咪喺银行要铺簿噶。 咩叫铺簿啊？ 个铺头吸咗个印，写封信去到保你噶嘛。 哦，系啊。 系啊，好多年前啦，即系我阿妈个年代喺银行借只要铺簿噶，即系你冇铺簿，人哋唔借俾你噶嘛。而家唔系啊，阿茂啊，细佬张粮单都借捻到钱啦、啊，屌你去永达财务唔捻使添啊，啱啱先去自达，即系你连呢啲你都掹唔到数嘅话，你个人都系一定系閪佬嚟。不但止、啊，你仲想将个价钱去转嫁俾人哋，即系所以我奉劝一样嘢，大家就唔好咁捻蠢，千祈千祈一样嘢就系、是。 唔好借一個數目俾人哋。嗱，每個人心目中都有價嘅，筍哥。嗱，我喺你心目中值幾多錢 啊？啊，幾嚿水 啊？啱啦，幾嚿。你喺我心目中可能幾皮嘢啦。嚇嚇，幾皮嘢撞㗎？ 嗯嗯。 借完，因為我唔預咗你還。係係 係。 咁如果你個心目中係嗰個價位嗰個人，你咪俾曬佢咪算咯。但我話俾大家聽，呢啲嘢都係好令人失望嘅。你通常俾咗佢唔好還。 哎、 即系人系咁噶。 喂，你讲明系俾你就唔好谂住还啦。 借都唔好谂住还啦，边人还钱？ 我今日同阿我今日同阿猫姐讲，我话：，屌你，即系讲真，呢、這个唔好讲人啊。 啊！ 屌，近排有间公司上年争我三皮嘢， 系 就上诉嚟嘅，即系影上诉嚟嘅。跟住然后追咗半年啦， 系 咁啊追唔到啦，其实已经系伤咗感情。 是 因为即是中间我要跟他老板讲，又要跟我老板的老板讲，又要屌出个 account， 我花几多力量去追。 唔系，咁佢点啊？条数不断拖定系点咧？ 跟住拖到今年，跟住然后咧，我就跟他讲，我话你再不拖咧， 有冇出律师信咧？ 唔系，因为其实咁嘅，影相有个好处，张相影完咧，张相嘅权系我嘅。 系。 咁你有啲印刷品已经印状噶啦。 系。 咁我只要拎住嗰份嘢咧上版权处咧，证明你冇找数俾我咧。 系。 我應該即係我已經係可以收到錢㗎啦，即係我可以收到，我可以收你五皮嘢。係。咁我個來數係三皮啫嘛，我攞翻係五皮。 係。 咁然後咁佢哋開始覺得，喂頂，佢見到我開始發癲咯喎，已經。咁咪找啦，分九期。係。分九期，即係九個月找數啦咁樣。咁即係都算啦嚇，即係大家合作過嚇。即係講真，關照咗咁多年，今年你唔掂，我都睇住嘅。 係。即係三皮一分九期。 係啊，你都覺得你都覺得好離譜 啊！ 即係但係咧，我想咁講，即係其實如果咧你係諗住，即係我做嘢冇得講啦，做嘢我做完嘢，我冇理由諗住你經濟唔好咧，我做咗嘢我都唔收錢噶嘛，黐緊線嘅咩？係啦，嗰啲叫義工啊嘛。 哇！乜啲價咁撚衰嘅咩？而家 係呢個 Hong Kong Magazine 啊，開佢名先。 哇！我屌佢個老母，咁撚賤都有嘅，即係等於你叫雞，你可唔可以射完嘢之後話啊嗱，而家300蚊，我分十期俾你得唔得啊？ 唉，賤撚到爆，即係咧佢裏面嘅客咧，包括咗順興啦、Panasonic 啦、呢個 City Super 啦。 哇！香港乜鳩先咁撚賤鳩價？ 係啊，即係咧講真，你啲客唔細嘅喎，你收人哋嗰嚿都唔少啦。你估我真係搶到你做咩？係講緊係影咗幾個月先三皮嘢啫。 啱。 係啊，即係平做噶啦，已經。 唔係你有單有據㗎。 仲要講冇嘅冇嘅，我哋做呢行冇呢樣嘢。 哇！咁啊，下次有單有據。 同埋講多樣嘢就係佢嗰時候炒咗個攝影師，公司又請唔到人，你有問題嘅時候你揾我。 啊。 好啦，即系唔好话我帮唔帮你，我收钱做冇得叫帮你嘅。 啊吓！哇，大佬，笋哥，我想同你讲一句，下次遇到呢 case， 冇单冇据嘅收现金。 吓 即系如果冇现金，冇唔开工， 嗯、 即俾喎，仲要你唔俾唔开工。 但系呢个调翻转就系、是，喂，大佬呢、這个嘢我做足啦。 啊！ 屌你钱又唔俾做，屌完全又唔公道。 啱啊啱啊！ 因为然后我又觉得，即系我谂翻转头，即系觉得屌你老尾，佢其實成間公司生意都唔好講啦，屌感情都冇禮貌。 啱， 係啊，即係嗰啲人其實佢哋都冇唔想噶，即係邊個人做嘢想唔找數嘅啫？ 唔係啊，好多人做嘢都想唔找數噶。 但係佢老細想唔找嘛？ 係 揾我做嘢嗰啲人冇問題㗎，佢 梗 係就係啲錢老細噶嘛。 啱， 佢梗係想拿新老細找啲老細唔找佢吹佢唔著，屌！但係我就同下邊啲人反咗面啦。係啊，咁我就想咁講啦，即係其實如果你借錢諗住嗰人要還嘅話咧， 係 冇啊，翻面收場。一定 之後就冇錢還咯， 因為根據我嘅經驗咧，就係嗰啲人係就算係你嘅即係點講咧？即係就算係好 friend 好親，即係除非親人啦。 屌你親人都借錢唔還錢啦！屌你， 唔係即係你都預撚咗佢唔還嘅啦。 我試過我舅父打電話俾我啊， 嚇 嗰陣時候啱啱搞嘢喺澳門做，咁啊做生意，咁張卡片咧唔知點解咧流輾轉流側咧寄撚咗我老母定乜嘢寄撚咗俾我舅父啊好似。N 咁多年冇聯絡啊！突然間叫一句，喂九護士咁樣，我話喂好啊，喂點啊？喂我係邊個舅父啊？我又喂咁樣啊！我哋有單嘢出嚟傾點點，我話好啊咁樣，有咩嘢啊？佢咁啊，不過咧我之前咧想問你即係因為即係要合股咁啊，不如你攞少少，我攞你老母。佢嚇你講咩？我話攞你個老母啊！佢嚇你而家講啲咁嘢，我係啊攞你老母。搞咩？咁啊打電話俾我阿媽，我阿媽打電話俾我，你做乜屌人老母？我再打多次，我打佢老母添。佢喺我喺佢墳頭起翻條屍出嚟打佢老母。你當我傻仔啊？你真係當我蟹啊？屌你老味！出嚟撈嘢撈咁耐，你第一時間問我夾股夾你個老夾你個。